好，我们来上课。我们上次教到阴阳啊，那我引述的这个《天下之道谈》，我只引了它的前半段啊，中间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招数，我就都没有引进来。然后呢，讲到最后的地方，《天下之道谈》的收尾其实还蛮好玩的。他在我当然我的讲义上没有把它贴进来，就是他讲说。反正呢，男女之间这回事啊，它的最重要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要持久啊。它那个持是迟缓的持啊，不是我们说那个持久的那个保持的持。他说勿在持久啊。为什么呢？他说如果能够做到持久，他说女乃大喜啊。他说如果你能够让他那么慢的话，那女生才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比较舒服。那开心了之后呢，他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后面文字就是说什么，就会孝顺翁姑啦，什么友爱兄弟姐妹啦，等等等等啊。所以其实这个话你要读啊，当然你会觉得中国人实在是很大男人主义，把这个家里面的女主人或者是说媳妇啊，当作是一个比较机械化的操控或者是操纵。可是想想也是蛮有道理的，因为真正的一家之主其实是家庭里面的女人，因为男生要出去上班，很多心思跟脑力啊都耗费在工作的场所，等到回到家的时候，大概就只剩下最后一点点的存量，就是看看电视，然后就不能有什么建树了。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家中的生杀大权还是操控在这个家中的女主人手上啊。当然现在有些女性同胞是也出去上班，所以回来也都已经差不多油尽灯枯了，那另外算。但是呢，我总觉得如果是一个常常待在家里面的家庭主妇的话，她如果每天做菜都少用一点爱心的话，其实整个家庭的气氛就会很不一样。或者是先生或者小孩回来的时候，她面对这些回来的家人的脸色有一点不一样的话，其实家里面整个状况就很不一样了。那因为在庄子班的时候，我总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做的每一个氛围当作是一个艺术品来经营啊。那我们工作上也要把工作做好，那同样的，如果你的氛围是管理一个家庭的话，这个女主人她的心情不好的话，其实全家心情都好不起来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不用非常的讲究什么人权啦，说什么怎么可以讲到应该是男女平权啊，这些都不用多说。基本上这个家这厨房就是女人的天下，那这个如何要让自己家里面的女主人能够过得很开心啊，不要让她觉得好像嫁给你就是在付出啊，一点所得都没有。那这些问题我想在中国很古的时候的医书就会有一些他的看法啊，当然这不是所有的看法，我想现在还有很多处理家庭问题的啦，很多其他的方法，但是至少在医书就是从一个身体的层面，他可以有的看法就是你不可以让一个你的伴侣在身体上面被亏待啊，大概是这样的看法。那么讲完了这个阴阳道以及讲完了这个调阴阳呢，我每次都会觉得我最后还剩下一个阴阳都没有讲，就是我们人体的右边比较偏阳一点，左边比较偏阴一点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它的结论是对的，好比说我们在教人把脉的时候，我们在教人把右手的脉的时候，那就会把到的是他的肺跟脾胃跟生殖能量的肾，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右手把到的内脏都是比较处于阳的内脏，就是我们称之为称之为气分，就是气的领域。那我们左手把到的内脏呢，我们都是比较是血分，比如说左手如果将来学把脉，你们会学到左手上焦把的是心，然后中焦把的是肝，下焦把的是泌尿系统的肾啊，但是就是肾其实不要这样分泌尿或者生殖，其实就是功能的肾跟这个实质的肾这样子分比较好一点。所以在我们实际上的中国人的操作经验会觉得人的这个气分的病比较显现在身体的右半边，而血分的病 比较显现在身体的左半边。可是好比说我们的肝不是长在人的右边吗？你真的如果什么肝肿瘤、肝硬化这一个地方突出来在痛，那还是在右边没有错。可是在你的肝还没有到达实质上烂掉的那种情况，你如果这个人他有一点肝气不舒畅，哎，往往那个人痛的是左边的肋骨而不是右边的肋骨。那如果中国人发现你右边的肋骨在痛的话，那开的药啊就比较不会开在肝上面，比较会开在脾胃跟肺，会觉得右边如果不通而感觉到痛的话，而这个通跟痛啊，其实在中医里面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字嘛，对不对？如果他走得很顺就叫通，如果他走得不顺就叫做痛啊，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气不通就是痛的。那我们开药的时候就会很明显，哎，你如果左边怎么样的话，我们的药会往血分开，你右边怎么样的话，药会往气分开，会有这个一个通则存在。那当然诊断那就是很清楚的，就是右手把气分，左手把血分，那根本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什么谬误点啊。那就像从前有过一个医案呢，说是这个人他的毛病是身体左边不舒服到不能左侧睡，他只能够左侧朝上睡，如果要他左侧朝下睡就会很难过。那这样子的一个人，那医生就会说左边这个样子是肝气不通，所以呢就给他通肝气的药啊，就开得很重，然后后来那个人就好了之类的，就有这样的论点存在。那么这些论点以现代的生理解剖学来看，就会觉得好像找不到什么对应的地方啊。那我个人对于这个中医所认识的身体的这个实际有的现象，我个人的看法是觉得可能啦，但这只是一个假设啊，就是可能我们中国人认为的人类啊，是最先出现在地球的北半球的。这个我说出现这个字其实是含有一点暧昧性，就是我们人类到底是不是猴子慢慢爬到今天变成人的，这件事情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挖化石也挖不到这个两种物种之间的那个连续的那个部分，所以人类有可能还是某一天有一群外星人坐的太空船然后移民到地球之类的啊，然后后来文明毁灭了，然后就变成原始人这样子，就比较像是忽然来到这个地方的。那当然是不是太空船我也不知道，说不定是从灵魂的世界直接出现，那这就是玄学的范围啊，以我的感知力是完全的不可考。我只能说人类仿佛在设计他的身体的时候是有生活在北半球的调调，就是人类如果刚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可能是出现在北半球。那你说南半球的什么地方，像澳洲那根本就是有袋类的天下，对不对？它那物种已经是另外一个进化系统，那我们姑且不论嘛啊。那人类如果是出现在澳洲，那也会变成很奇怪的东西啊，那都不能算了。那如果我们人类是假设我们人类是出现在北半球的话呢，那我们就会面临到一个环境的影响。我说这个环境影响，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如果再说南北的时候，其实中国人的南就是赤道，北就是北极，就中国人的南的概念，医学上的南边的概念是南方属火很热，这个南边的概念是只到赤道为止的，没有到南极的。那道家呢，比如说道家在庄子在教的时候说什么，一个大鹏鸟从北极出发要飞到南极，那个大鹏鸟那个北极出发飞到南极，那个是道家思考，那不是医家思考。那曾经有一位教庄子非常有名的南怀瑾先生啊，他就在他的这个庄子这个大鹏鸟从北极飞到南极这地方就说，哦，这是代表人的肾水交于心火啊，什么什么啊，就是阴阳相交。那我看了就有点愣住，因为北极也是一团冰，南极也是一团冰，所以其实北极跟南极在中国医家的认知里面其实不是代表水跟火，还都是冰都是水。那中国医家的话，如果是要交通兴盛的话，大概你从北极飞到赤道就可以了啊，那边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南极，大概是这种感觉。 那东边呢就是迎向太阳出来的方向，西边就是日落的方向，就是这种观念而已。那么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北半球的人，那我们人类都会受到一种东西很强烈的影响，只是不会自己觉得，就是太阳风。太阳风是一个蛮强的磁场，这样子作用在地球上面的。所以有一位研究这个中国人练功的研究学者，就说中国人练功夫啊，打坐常常都要坐这个子午酉卯四个时辰。他说这个四个时辰的意义呢，就是因为人如果对着太阳，如果是太阳就是地球，对不对？你在子时的时候，你刚好在离太阳最远的一点；你在午时刚好是离太阳最近的。然后在酉时跟卯时，刚好太阳风是平行的这样切过来的。他说，就是太阳风刚好是垂直于你或者平行于你的时候，那个时候练功那个感觉会比较激烈。所以这东西对于人体的气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而我们如果假设自己是住在北半球的人，好了啊。假设自己不，这个图已经不对了，这已经没有东西南北了。假设我们是住在北半球的人，那假设我们比较偏北极，就是我们中原地带跟这个北方好了啊、哦。那地球如果那边是太阳，我们地球不是就会这样子旋转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一个人站在这边，好像很放松的跟着地球一起转，其实你隐隐约约会有一点，你的身体好像是太阳在那边，你的身体这样子转那种感觉，对不对？那在这样子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当你在手掌，比如说右手掌啊，右手掌在比较靠近太阳的时候，你比较最平均值的动作，就你人一天还是会动来动去嘛，但是最平均值的动作，好像你会觉得你的右手掌在接近太阳的时候是用掌心去面对它的，而你的左手掌掌心顺着地球这样子转，你的掌心是面对太阳的时候，它的掌心是远离太阳的。然后等到另外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当你右手掌在比较远离太阳的时候，你是用比较多的时候是掌背在面对它的，而左手掌在接近太阳的时候，比较多的机会是掌背在面对太阳的。也就是实际上来讲，我们人类比较有机会接近而迎向太阳的手掌是右手掌，左手掌是迎向太阳的时候是远离太阳的，大概这种感觉。那么中国人的就是中国人的这个阴阳气血的观念，我不能说绝对，但是很可能会有一点关系。就是我们人啊，我们实际上在学帮人把脉的时候，有的时候把脉会产生一个现象，我们称之为传气。现在市面上的中医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的中医是不太认为人会有传气这个现象的。可是如果我们帮人把脉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稍微比较专心的去感觉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说他的身体的感觉你会感觉得到。比如说你把了他的脉，你会觉得说，哎，你现在是不是头在痛，脚跟在痛？那人家说，你怎么知道把脉可以把这个吗？我就说，不是我知道，是我现在头也在痛，脚也在痛啊。所以有的时候人家会说，你这把脉怎么会把到那么恐怖啊？你就是把脉跟你讲说，你现在后面倒数过来第二颗牙在痛，对不对？他说真的遇到神了，怎么那么厉害？这不是啊，这脉象怎么可能把到那么细？不会的。那这个在有一些中医的讲法，他们称之为把阴脉，是不是？就是说，就是把脉把到有一点用一种身体的那种气场去感觉对方。那我们在学把脉的过程，我觉得不小心一脚踩过边界，踩把到阴脉的可能性还是蛮高的，所以我姑且说这个事情是存在的。那有一些人他认为把脉不会把到阴脉，就是夜路走多也不会遇到鬼啊。那可是现在其实有一些人，他们说台北的中医有一些，他们到半夜在床上会在床上翻滚挣扎之类，就是其实在把脉的过程跟病人有很多交流啊，有一些不对劲的那个人家的病邪会传到身体里面来，那要消化这件事情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当然有些中医他就会要练什么气功啦，或者有些中医他会持那种什么什么咒啦，然后去需要他能够抵抗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能不能抵抗得了，真的是见仁见智，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关系到人的频率的问题。比如说 有些中医他是有练气功，他是有气的感觉的人哦，可是他告诉你说没有把阴脉这回事，不会喘气，至少他没有经验过。那你说他真的没有经验到吗？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是在修炼身体上面非常怠惰的人。我对我身体有感觉的时候就是我生病的时候啊，就是头痛了啊，什么眼花了，就是我是比较活在病人那个区块的人，所以我把脉我会觉得喘气这种感觉很清楚。那那种练功夫的人有的时候反而喘气的感觉非常不清楚，那你说他没有喘吗？我觉得这不是没有喘，而是我们人体的气，我们经脉运行的气，人体运行的气，就好像你今天在随便在民权东路民生东路上面看，上面有很多车在流，那人体经脉运行的气也不是只有一种气而已啊。重点是你在意的是什么。就像我昨天吧，跟陈助教去招待一个香港来的朋友啊，去这个虎口整骨。那因为陈助教是一个很喜欢看高级车的人，那香港那位朋友又是汽车杂志的总编，那他们在一路上聊的时候呢，就会开始说啊，前面那个车价值是多少钱的啊，那边那个车价值是多少钱的，然后就怎样怎样，他就注意说哦，那车不错这样子，然后一路他们这样子在我旁边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有一点类似洗脑。其实我是汽车白痴哦，我是完全不懂车的，就在我来讲就是一团东西，就坐到车就这样子。然后呢，我等到那天他们跟朋友说再见了要离开的时候，我就跟陈助教说，怎么今天好像台北的街头有很多名牌车？那陈助教就说，不是今天特别多，是今天你终于在注意什么叫名牌车了。那我平常都只在注意计程车跟公车啊，对不对？就是那所以呢，那个练气功的人所体验到的人体的经脉或者人体的气，往往练气功的人他是比较注意他在练的那一种气，所以他其他的气他都感觉不到。所以你不能说一定是练气功的人有比较完整的感知力，这没有这回事的。就像有些人说他有阴阳眼，他可以白日见鬼，对不对？可是呢，那个阴阳眼的感知力也很特别，就他们家什么小白小花死了，那鬼他都看不到，就动物的灵他都看不到，然后他们家拜的佛菩萨神佛的灵他也看不到。也就是即使是所谓的阴阳眼，其实都有筛选性的，有高度的筛选性，就是只能看到鬼，其他动物灵跟神佛都看不到，对不对？所以任何一种往另外一个世界的感知力，其实人都可能感知在某一个范围里面。所以你不能说练气功的人感知到的气一定是完整的，或者生病的人感觉到的气一定是完整的，只能说我们习惯于注意哪一种气。哦，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传气的事情只能说，因为我们可能我跟我的助教或者是从前教我把脉的老师，他比较会注意到人的生病的气是什么气，所以就会把脉的时候觉得传气很明显。那讲这么一大堆啰里吧嗦关于传气的事情，其实只是在讲一件事情，是我们平常在帮人把脉的时候啊，光是用右手传气就已经很猛了。就好比说我帮我爸在感冒什么的，我帮他把个脉，一时身体比较虚，就把脉那十分钟，什么鼻涕啊，什么咳嗽啊，他有的我通通都有啊，就完全复制过来。病毒繁殖有这么快吗？我想没有啊，但是就是会有啊，就是能量上的。 那算生病吗？ 算啊，要吃药啊。所以对啊，当然啦，所以就是帮人家把完脉开完药，然后第一包我先吃啊啊，吃了有效再给你啊，代表这药有开对。像我们那个，我跟助教在医术比较低劣的时候都是这样子，都是靠把脉传气，然后我自己先病，然后你说你等我一天，我自己先病，吃到好了再告诉你要吃什么药。哦，就是这样子，就用这方法取巧，就是阳脉的医术不够好的时候就拔阴脉，然后这样子来玩啊。至少我在家可以先偷吃五六种药嘛，吃到好了再给你一种啊，这样子。那像我们这些会感觉到传气的人呢，在把脉的时候就非常不愿意出左手帮人家把脉，因为我们会发现人的气啊，还是右手比较旺，就是那种好像每天有一点断裂。其实到底是不是因为太阳风也很难说，说不定人真的哦，右手跟手掌，右手跟左手的手掌在灵魂上面的构造不一样也说不定，这个我真的不能说一定怎么样。 但是我们右手好像比较容易有气在上面保护我们，而左手那个保护自己的气会很弱，所以一旦用左手帮人家把脉的时候，那个传气的副作用往往会更惨。所以就在把脉这件事情呢，我们也会有体验到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就人的能量的比较在右边，然后血液比较在左边，它的这是它的对应，它的反映出来的东西，这是一点。那关于这个阴阳的话，我们也会说人的腹部比较阴，背部比较阳，就是腹部的能量比较柔脆，而背部的能量比较坚固啊，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说助教，今天我看你不顺眼，让你抡墙壁，那我要把助教抡墙壁，说给你选，你要脸朝墙壁被我抡，还是背朝墙壁被我抡？那你们觉得助教会选哪一边？ 背 啊，就背比较耐撞，对不对？那如果是这一面去抡墙，感觉上蛮惨的啊。所以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刚强的部分，它好像背比肚子要刚强一点点啊，就是阴阳还是有这样的感觉。那当然如果有一天我们学到经脉，就会知道好像阳经啊比较遍布在这些地方，那阴的经脉比较是在这个地方啊。那当然阴阳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阴阳会分出背跟腹呢？那我们讲说人类在受胎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人类的身体有两个肚脐，哦，你们现在都只知道一个肚脐，对不对？那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观点，人类有两个肚脐，那个我们现在知道在肉体上的这个肚脐呢，是它有一根脐带从妈妈身上吸各种营养，对不对？让它能够长出这个肉体。可是在这个肉体的肚脐的正后方有一个穴道，我们叫命门，有没有听过呀？那这个命门呢，它是生命之门，就好像这个灵魂要来到这个身体之前啊，他会从另外一个世界把这个人的灵魂的一些特质把它转入到这个身体上面来，就是他的个性怎么样啦，他要长多高啦之类的，就不一定是基因哦，有的时候会有灵魂那部分的影响力从那个地方慢慢进来，所以说不定人投胎的时候是从命门进来的也说不定哦。所以因为这东西我说的说不定都不是一个很笃定的讲法，只是之前有一个香港电影叫做什么见鬼啊，那个见鬼第二集是那个什么舒淇跟一个什么袁立奇演的，是不是？就是然后他就演说那些要投胎的灵魂啊，然后那个看得到鬼的那个孕妇就觉得说那些要投胎的灵魂都要从他的下体钻进来，我看那电影觉得好恶啊，就觉得说这些鬼片的那个导演真的没学过中医啊，如果学过中医的话，他就会觉得人的灵魂应该是舒舒服服坐的一个类似电梯的东西从命门那边降生的啊，不是从那个不是一条鬼在地上爬到你下体那样钻进来，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学过中医看到人体比较漂亮啊，那这种感觉。那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跟灵魂的世界相比，那我们都知道物质的世界我们算阴，对不对？灵魂的世界我们算阳，所以我们这个肚子就留比较多物质世界的痕迹，所以我们腹部会觉得好多内脏都在这边，对不对？那我们的背部呢，就觉得好像是一整个身体的骨架在那个背部那种感觉。那当然要把助教拿去抡墙的时候，那肚子就比较脆弱，背就比较坚硬。好，那这是一个阴阳的看法。那至于说还有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左升右降，同学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左升右降，大概是没有听过。那这个在实际上如果有人做针灸，尤其是做灸啊，做到很老手的人，他真的会体验到灸进去的那个气是左边上来右边下去。可是这个左升右降到底又是关系到中医的什么理论呢？这个左升右降会比较有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人体背后啊，这个命门有一种能量，这个能量会把一些气啊，有一点像是一个锅子在烧开水，如果命门把这锅开水烧到开了，这个气就可能顺着这个人的这个有一点类似人的淋巴的位置，就是顺着这个位置输布上来，然后输布上来了之后呢，大概汇聚于人的胸口这个地方，那人的胸口的气如果够了，那这个气就开始会找路下去。那么在《黄帝内经》里面呢，称为这条路称之为气街，就是气走的街道。 那么这个气阶呢，就是这个气如果能够从胸口降到肚子，降到腿，再降到脚，那样就代表这个人是很健康的，就他的阳气可以从背后到胸口，也可以从胸口降到脚，那这样他的气就沉得下去，对不对？气沉得下去的人是比较健康的。而在讲到这个气阶，就从命门这边开始有一些元气汇聚到胸口，然后再形成气阶下去的这条路啊，当它经过身体侧面的时候呢，我们都说身体的侧面在中医是属于肝跟胆的区块，而肝胆呢，它在人的气血的这个分别里面，肝胆比较属于血那一边啊，至少肝是比较属于血那边。所以当它的气，人的气在往上升的时候，它往往会作用在肝胆，就是那个对应会比较多，所以人体真的在气往上升的时候，它会比较感觉得到那个气在左边，那也不一定是气在左边，而是它的左边的那个能量区块比较对应到这个上来的气，就是对应到肝胆。那如果气在下去的时候，这个是从肺这边下去的，那肺的气下来比较对应到人体的右边，因为肝胆是血分，肺是气分，所以那个人真的会体验到一种好像气比较从左边上来，比较从右边下去的感觉。那所以这个还是跟人体的阴阳或者气血有一点关系。那我提这东西只是因为有人读书读到后来啊，读到左升右降的时候会觉得说，诶，我们不是说左边的身体比较阴吗？右边的身体比较阳吗？那不是升感觉上应该是比较阳的动作，对不对？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身体左边是升右边是降，那其实不是啊，就是它升的时候走的是比较是肝胆的区块，那降的时候走的是肺的区块，所以这个升跟降的感觉在人体会感觉成这样。当然我们现在呢，说不定每一个人的肉体感知力呢，都已经像我对车子的感知力一样了啊，可能一辈子到死都不会感觉到左升右降，那也没办法啊，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品味，很多人体的感觉是要慢慢养出来的。那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有体验过的人，他们会知道说，哎，人体的气的确有这个左升右降的现象。那各位同学如果要体验一些气的感觉，以后我们后面的课教到针灸的时候，教到灸穴道的时候，有一些穴道的确可以让同学感觉到一些气的感觉啊，那那个时候再来说。那接下来我们的课呢要谈一谈五行了啊。我们讲义第三页这边有一些关于历代关于五行的说法，比如说唐朝的监明书说这个五行之神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木头的神叫勾芒，火神叫祝融，土神叫厚土，金神叫漏收啊，然后水神叫玄冥。那么这个后面有一个尚书洪范呢，他又说这个水呢我们叫它做润下，火叫做炎上，木叫做曲直，金叫做从革，这等等的说明。那这些说明同学我想我们都不要先去理解它什么意思，我们只是知道这些神有这些名字。因为当我在教到这个水的属性的时候，中国人心目中的水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得到这个玄冥这两个字有它的意义存在。那我们如果将来教到木头的属性的时候，同学也会感觉得出来这个勾芒或者是曲直啊，这种弯曲跟弧形的这种形状跟这个东西会有关联。所以这些神的名字我想在学中医的过程会让人发现说它也不是乱定下来的，只是现在的中医啊很少对于五行有比较认真在理解。因为我觉得五行在中医就像针灸在中医一样，我觉得在中医的针灸学其实整个理论下系统我们已经快要是黑盒子了，就是这个穴道它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其实我们不太去追究，我们大概只会去想说这个穴有用就用这个穴就对了。所以真正我们要详细的去论说为什么这个穴道刺下去就能够泄热啦，什么解毒啦，或者是让人的血可以补起来，其实真正那个理由我们其实都蛮模糊的，而我们也让它模糊，反正能用就好。同样的我们现在中医直接能用的会说木克土啦， 你的肝不好，你的脾胃，因为肝属木，脾胃属土，对不对？肝不好的人通常消化机能都比较差啦，所以就叫木克土。就这些基本运用这个结果论，就什么克什么，什么生什么，或者说我们说这个人肾不好，我们就要两头都补，因为肾是属水，对不对？我们说金生水啊，水生木，所以那我们肺也要补一补，肺属金嘛，那肝也要补一补，肝属木嘛，这样子肾比较会不要那么劳累啊，比较会好起来啦，就是有这种说法。所以借用这个五行的生克的属性呢，去调节它，这是我们实际上在用的。可是究竟为什么肾要属于水，肝要属于木？那这个事情好像去探究它的人就不太多了，大家都是直接就用这个五行的属性。那我想说，因为呢，我们中国人认为说，我们人的每一种情志，情志的意思就是我们人动什么感情，或者是我们的心怎么样在运作的时候，会有这个就会对身体的某一个脏器有影响。而这个部分在临床上面，我觉得正确度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情志跟身体的观点呢做一个连结，在学习中医上比较好。而这个东西我认为它的重要是，同学一定要记得哦，这件事情是远在你学会开药之前就要先晓得的。因为如果你是某一种个性的人，可能你这个个性就会让你的某一个脏一直受伤。那个个性跟让你的脏直接受伤的这个现象，往往吃药救不回来。同学可以理解吗？就是人的念头只要一动，其实身体就会受影响。那如果我不先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而只是在跟你们讲说可以吃什么药吃什么药，那后来吃了都没有效，你们就会觉得好像在教一些假的东西。所以这个情志的部分，我觉得先处理比较好。那我们情志，如果我们要把情跟志分开来讲的话呢，我们说五脏跟六腑啊，最不一样的就是五脏是有藏神的，对不对？那六腑呢，是只有通道而已啊。那五脏藏什么神呢？我们说我们五脏心肝脾肺肾啊，那我们要说情志的话，这个心里面藏着我们中国人说的神，肝里面藏着中国人说的魂，脾里面藏着意，肺里面藏着魄，肾里面藏着志。那这个是我们比较把它分成志的部分。那情的部分呢，什么感情一动就会伤到肝啊？怒，对不对？那什么感情会伤到心啊？喜。那什么感情会伤脾啊？思啊。然后伤到肺的是悲，那伤到肾的是恐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认为的。那我想在很早以前，外国的西医听到这个话会觉得很荒唐，可是现在的西医都很相信这一套了，因为他们已经研究到了啊。前一阵子有一个荷兰人，好像在德国上班的荷兰人来台湾开一个工作坊啊，他就在叫同学，就是他是有一点类似那种心理治疗的工作坊。他就说人的身体有一些能量点，那你刺激某个能量点就会唤醒你曾经被那个某种情绪所伤害过的那种身体记忆。然后比如说你如果曾经是生气的话啦，你可能摸一摸这边，你的身体的能量就会有那个愤怒的能量影响你，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就这样子，就有几个点啊，比如说手指头这里怎么样，那你就会发现根本跟我们中医说的这个对的是完全切齐的。就是你摸胆经的胆，你如果摸这个心经的这个端点，就会心该有的情绪就会感觉出来，然后如果摸脾经的，这它是用任脉来代替脾经了，然后摸了之后就会有这东西会出来，就是它完全对的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的动过哪一种情绪会伤哪一个脏哦，你光是用他们心理咨商者他们去触摸你的经脉的端点都可以 把这些情绪唤醒出来，所以就目前为止以事实来讲是对的。那我只是想在这个事实来讲的对的之外呢，我要跟同学介绍一下这些情绪它的来龙去脉这样子。那么同学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字长得比较像哈？好，所以魂跟魄大概可以是有一组对立的关系。那同学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奇怪，我们说喜伤心，诶，你们不是说应该人情常常心情开朗啊高兴啊才对对不对，为什么喜还会伤心？那我们人到底要怎么活？啊，其实喜伤心是真的会，那但是这要把这个中国人认为的五行啊跟一些情绪的来龙去脉跟同学讲了之后，同学就会比较熟悉到底是在讲什么。那我们呢先来说，我们在这个五行里面，我们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天一生水，然后再生火，然后再生木。我们先从水开始讲哈，我觉得从哪一个开始讲其实都可以。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人的肾这个区块其实就是我们人体投胎的时候灵魂用的肚脐，对不对？那么灵魂用的肚脐在我们人体等到我们出生以后活在地球上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区块它的能量会对我们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就好像如果我们人类是从外星来的，如果我们地球上有一个遗迹是古代外星人移民地球纪念机场的遗迹的话，那当我们到那个机场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我们人不是地球原产的啊，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就是有这种感觉会出来，对不对？同样的这个肾的这个区块其实它就是共鸣着人类的一种感情，就是我们是从一个别的世界来到这个肉体过一辈子，然后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肉体再回到那个世界去，就是那个肾这个区块在人体就是共鸣的这么一种感情。那么这么一种感情啊，就是你投胎的时候经过这个这扇门，而这扇门它一直残留的这个讯息在那边，所以呢我们人的肾的机能呢会很明显的受这个讯息的支配。那么这个讯息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呢？好比说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身体有一种能量的感觉是我们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要回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话，那你想你过在地球上面过一生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感觉来过？你是不是就比较不会计较说我可以在有生之年囤积多少房子跟钱财，比较会想说我这一辈子到底怎么活啊，我在离开的时候我的灵魂比较会进步，就是到时候我既然要走，我要留住的东西是我带的走的，对不对？那当我们的人生观，我们说这个人的肾里面的志还在的时候呢，他的人生就会呈现一种状态，就是遇到有困难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诶，遇到困难了，那我就可以学会克服它，那在克服它的过程里面我就可以让自己更进步，那他会很喜欢自己的灵魂能够更进步，所以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会觉得蛮好玩的，而且会有一种心甘情愿发挥创造力去突破这个局面的那种想法。那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呢他就代表他有这个志这个东西。那相反的，如果你的这个肾的区块的好能量不够了，那会形成一个什么状态？形成我们说的恐。因为我在教庄子课的时候曾经讨论过这个议题，就是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害怕。其实我们人类会害怕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人一旦有了肉体之后往往就会觉得这个肉体的我就是我的一切，以至于我们会觉得这工作上面有某某人会对我们不利，他会害我的薪水不够多，这样子我的肉体的生活会受到打扰。 所以就会很怕有人来伤害到我的这个利益，或者我会希望我肉体的我在地球上的一生是一个受大家喜欢的人，我要人际关系很好，这样我肉体才能活得很安稳。那如果有人讲话伤到我的面子，我很怕人家讲话戳伤我的面子，因为他对我的肉体的活会有负面的影响。你有没有发现人的恐惧都是来自于我只有这个肉体这种感觉？如果是以灵魂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什么不好的经验都可以来啊，反正灵魂会进步嘛，对不对？就觉得最好你来伤一下我的面子，让我体验一下，让我可以练习过着不怕人伤面子的心，对不对？就是可以有那种心灵的提升。那当我们选择了智的时候呢，我们的肾就会好起来；当我们选择了恐的时候呢，我们的肾就会坏下去。所以很多很多的人，他的肾机能都非常的烂，那是因为他的人生在智与恐之间，他选择了恐，所以他的肾会坏。那这个智跟恐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在肾之中的对立，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我们人在出生以前，说不定早就已经选择好我们这辈子要做什么事情对我们灵魂最有帮助。这当然是一个纯粹神话的假设，对不对？可是呢，你的的确确就会看到一个孩子，他对于他的生命是有好恶的。他有些人他就是觉得他特别擅长数学，他算数学会很高兴；有些人他就是特别喜欢美术，他画画会很高兴。那这东西往往是不具体代取代性的，就是你硬要一个对美术有兴趣的小孩子去喜欢数学，他不一定有办法，你知道？你熬不了这个部分，就是他的有一个先天的部分存在。那我比较惊艳到的一个案例，比较惊艳到的案例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一个人哦，他处在一个不得志的环境，他的肾脉会很快的消失掉，他的肾气会快速的不见。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对于美术很有兴趣，他爸爸妈妈把他逼到美国去学气管，那他去美国那三年，偶尔我有机会见到帮他把脉哦，他那个脉简直是肾脉简直是烂到就是我一辈子可以把到的最烂，就是老人家也没有那么坏，就是都把不到了。那他可能他这一辈子原来预定对他灵魂最有帮助的轨道是好好的做一个艺术家或怎么样，可是他爸爸妈妈把他逼去念气管了，那他就等于是跟他那个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支撑着他的那个能量就脱开了，然后他的肾就忽然就坏掉了。然后那种肾忽然坏掉，就是什么冬天啊脚冰冷到就哇就裹棉被然后都不能够暖起来，那种脚。就是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说这个世界是一个 free will 自由意志的世界，其实在面对我们中国人的肾气的时候，我觉得人没有什么自由意志，你选对跟选错，你的身体会有很明显的好坏的差别啊，就一定有天谴的啦啊。那这个部分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人有的时候遇到一个陌生人，我会觉得这个人跟我蛮有缘的，就是有点投缘，就是他不像是那么陌生的人，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会认为说，这不是中国人啦，东方哲学会认为说，一个有缘的人说不定你跟他在过去的某一世或者是前一辈子其实有交情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也会说某某人是我的贵人，对不对？我这辈子因为有遇到他，所以我的人生可以好起来，是不是有这种说法？那么如果一个人他出生以前决定走这条路，他可能也会预备他走这条路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危机，遇到一些他可能堕落的机缘。那为了要解救他自己，他可能会跟在灵魂的世界就跟谁约好说，希望我30岁的那一年会遇到你，你可以给我一些影响之类的，就他可能会跟谁在约好，我们说的什么有缘人贵人之类的。那如果你把这个小孩子硬把他逼到什么德国英国美国去，他其实他预备遇到这些人他可能都遇不到了，就他可能跟那些人就约来台湾见的。但我不是说小孩子一定不能出国，我只是说不能逼出国，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顺着他的意思，他可能比较那个比较可能会对，可是如果你硬是不顾他的意思把他凹过去，就有可能会错。那这个东西都是我们人的表面意识的头脑不会晓得的事情， 可是哦，如果你真的把那种小孩子逼到国外去，就是他原来不是要出国的，你把他逼去了，那个逼去的理由也很简单嘛，就是在台湾数学太烂啊，然后在美国他都可以当数学第一啊，这样比较好，面子上挂得住，对不对？就是父母的面子问题，然后人家会听说你的小孩在国外，听起来也很好啊，对不对？就是很有面子。那你硬把他逼过去了，其实这个小孩他会面临到一个状况，就是本来他人生约好的有缘人他可能都遇不到了，那他会有一种茫然跟彷徨的感觉，就他的人生变得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那个感觉不会是一个表面意识的感觉，他本人不会很清楚的，我们那谁会知道说我40岁要遇到哪个有缘人，那不会的。但是呢，带着这种被切断的这个东西，就是有一部分你的从另外一个世界约来的依靠被搞丢了，那样的感觉的人哦，那样的小孩到美国去生活或到国外去留学，他可能会因此有一个代偿反应，衍生出另外一个很不好的个性，就是对于名利权势或者对于朋友有一种好像用力要抓住的那个动作，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所以他会特别想要抓住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有些人你会看到他丢到美国去，看到那个人很拼哦，拼命赚钱，你会觉得这人果然知道上进了，其实不是啊，那是受伤了，你知道，就是他能量受伤了，所以就变得很执着，就是那种很，就会变得很怕人家看到他有缺点，他的人生有缺憾，因为在心底深处他觉得他人生少了一块，所以要隐瞒这种感觉会变得很拼，而那样的感觉不一定是好，就是那样的事情不一定是好的。那我们要知道他这人有没有走错路，那其实把肾脉，如果肾脉都不见了就有点危险了。那就像你们，那如果不要把肾脉呢，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人的这个命门有一种能量，对不对？会能够把人的这个元气好像蒸发了，让它输布上来。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从前在前几堂课有讲过，说人要长生不老就靠这个，对不对？就是命门蒸动的一种水蒸气，这个水蒸气过了头顶就会来灌溉我们的五脏，让我们五脏可以用很久，这是一个我们的生命之泉，对不对？任督二脉的运转这个样子。那如果呢，你做了一件事情是不合乎你灵魂要的，其实很简单，你那个当下你的后脑勺就会僵掉，因为你的命门会忽然熄火一下，这很简单可以分辨的。所以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办公室，你应征到一个新工作，你坐进办公室觉得一切可喜的时候，你开始坐下来要工作了，忽然觉得从脖子一直僵到肩膀，那你就知道你的工作可能选错了啊。就是你的命门它会在潜意识的世界帮你关火，这是一个很现实会有的现象。就连我挑工作都是这样挑的，你知道吗？我是用身体感在挑工作的，就是做做觉得，感觉不对了，我会有点警惕哦。那还有就是，同学不知道有没有一种感觉是，当我们真的在害怕，比如说你有一个你很重视的长辈忽然之间跟你翻脸或怎么样，你真的觉得怕的时候，你后脑勺会忽然僵掉，有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你们去注意看看，现在人都不喜欢感觉身体感，可是你真的恐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那个后脑勺是僵的。那其实这个恐或者是智的这个相对的存在，在我们的人体是真的清清楚楚可以体验到的。所以同学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那如果你现在的工作，你们现在赶快来摸一下，我是不是肩膀酸痛，后脑勺很僵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想想是不是这老公你不要那么疼他、啊、你自己要出去开拓自己的新天地啊，或者是这工作是不是辞掉算了，就是因为这部分会关系到你到底有没有走对。那如果你有走对你要走的路的话，你的肾就会好起来，如果走不对的话，你的灵魂那边跟你的肾气是隔绝的，那你的生命得不到它的滋养，那肉体的肾也会坏下去。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受恐惧支配的人生呢，肾会坏得特别厉害。那什么叫受恐惧支配？就是台湾是全世界喜肾最多的国家，对不对？你想想看，台湾人，但是这东西是一个灵魂的现象的灵魂发生的事情的现象化，就是台湾人很怕自己身体不好，就台湾人其实蛮执着肉体的哦，算是蛮活在恐惧之中的。我觉得我们人之所以没有办法活七八百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大部分的决定都是被恐惧支配的， 对不对？不是被我们真正的爱支配的，是被恐惧支配的，都是求一个安全所以做这个决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时候肾气都是受损的。那当我们被恐惧支配的时候呢，医生跟病人都被恐惧支配的时候，医生就会觉得只开一颗药好像不太安心，最好多开一颗，这样子比较有可能不要出事，对不对？那为了挂保险而多开药，所以美国人一次拿的药是 1.8 颗，台湾人一次拿的药是4颗嘛，这是统计的数字。那就吃到后来就变成肾衰竭了，就是它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出来。你因为恐惧然后就做出一些让你的肾受伤的活动，好，那当然就是一个比较扯的比较远的。但是我们人的肾的机能跟这个恐惧与志气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件事情同学一定要记得。因为你如果不能够操作这个情绪的话，那你的肾其实很难好起来。你不要说补肾药有什么用，我遇到很多那种失智的人哦，不管吃多少补肾药都没有用，甚至是多少补肾药他都吃不下去，就是说你该吃肾气丸啦，他什么其他药都吃，肾气丸就是搞丢啦，忘记啦，买不到啦，就是有那种能量上面的物以类聚的状况会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你连药都吃不下去，就是失智的人。那什么叫做失智的人，我们下堂课再来讲啊。那我们先下课一下。